喂，如果想起今日呢个题材呢，你会想起啲我叫你即係用阿脑去 brainstorm 下，諗一諗，你諗啲咩画面呀？如果我淨係讲緊今日嘅题目。 我諗起一个画面呢，就係而家讲緊係即係啲天气好大问题呀、啊、即係啲冬季夏季呀、啊、颠倒咗呀、啊突然间有时会好冻，突然间会时会好热啊，甚至乎可能系嚟紧可能冇咗冬天啊，类似呢啲咁样嘅嘢。因为觉得系好唔夹啊，好似两件事啊，点解突然间会咁？咁就我即时谂起个画面系咁样咯，就会觉得咦，点解会三四月放暑假呢件事会发生嘅咧？喺香港，我突然间会咁样去谂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都住喺香港，我都知道會發生咩事啦。我第一時間呢，其實呢我就真係冇咁，我諗好似一啲嘅可能教師或者喺學校裏面嘅其他崗位嘅一啲嘅從業員咁樣。因為呢首先咁樣先，我先話個反應俾你聽先啦。喺我啲朋友嘅 chat group 裏面呢，都有人係做老師㗎嘛。咁呢佢哋一聽到呢，其他人一聽到呢話放暑假呢，咁當然呢一開頭諗住放個好長嘅，由三月開始放嘅。咁佢哋就即刻話嘩正啦，完全都唔使做嘢啦，呢幾個禮拜呢幾個月，即係咁嗰隻。即係大家呢可能一開頭咁諗，但係當然啦，知情人士尤其是嗰個老師呢，佢哋話咁大鑊，而家可能要做嘅嘢呢比起之前仲多，要擔心嘅嘢比之前仲多。而跟住佢講咗一大輪嘅關於喺行政上面、教學上面、學生處理上面好多嘅嘢啦。而我自己呢就去諗呢，就係、是、我真係唔知道學生同家長或者係即係學校裏面嘅人，佢會點諗呢一個嘅轉變，同呢一個轉變唔知道會唔會對之後係好大嘅影響，例如心理上啦，可能係習慣上啦，銜接上啦，類似呢啲嘅情況，我覺得喺心裏面咧係一箩箩嘅問號喺裏面嘅，係啊，即係我呢個就係我嘅第一個感覺。之後咧，再深思之下咧，就一大堆嘅問號。 嗱 ，Mills， 我啊真係覺得你好犀利啊！你冇俾我 trap 到，原本我諗住你啊會講嗰啲沙灘排球啊、椰子啊，即係諗下呢啲椰樹啊，咁啊跟住啊海灘啊咁樣，咁啊我諗住你用一個即係比較普通人嘅角度去諗，點知你一諗已經講咗出嚟咧，已經係我今日好想講嘅題目。今日嘅題目叫提早暑假，咁呢個字眼咧，我哋而家可能咧改咗佢啊，可能要因為叫特別假期啊嘛，而家咁啊唔好再叫暑假啦，可能係咁，但係因為當時啊特首講咗提早暑假，咁大家咧就好多，我同你一樣啊，我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一睇到呢個四個字就一定話埋嚟話幫我聽，喂正啊，喂你發達啦、啊、你咁樣，咁但係當然 好多人一開 門係啦，但係我話俾你聽，我成個記招一路聽一路頭領領，跟住我同我同我啲老細啊，同我啲堂家一路喺度打 WhatsApp 就喺度講死啦點算啊，我哋好驚啊，咁真係好多嘢會發生嗱、啊，所以今日咧唔好淨係我哋兩個講啦，又係我哋揾咗嘉賓啦，許漢明校長啊，咁樣咧我哋今日就。由唔同嘅角度啊，可能從行政啦，頭先講到啦，或者學生老師嘅心理啦，或者其實成個過程裏面，嗱，我最想做就係咧，究竟有啲乜嘢我哋可以準備去做好，然後幫到啲學生咧，係過到呢一個時間有多啲嘅，即係尤其是可能我哋嘅聽眾裏面有行家都唔頂啦，或者更多可能係家長嘅，咁究竟我哋有咩辦法可以令到我哋啲學生 equip 得好啲啦？許校長有咩意見啊？你一開頭， 大家好，不過我諗同。在講有什麼意見之前呢，即感受上呢，即一聽到這個消息呢，第一件事大家會想到的就是弊，究竟這些事怎麼做，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其實學校呢，即我們的工作呢，通常我們都是即預早了一年呢就已經是準備好了，我們基本上都是按照個效力表呢去行事的，因為這件事就對於我們每一年的工作很重要。將個所謂暑假調前咗咧，就唔係真係將個假期調前咗咁簡單。之後究竟大家要點樣去應對，點樣去處理，包括行政啦、學生學習嘅問題啦，以至大家而家可能好多中六同學好擔心緊嘅考公開試嘅問題啦，一連串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改變咧，我哋係基本上喺嚟緊呢個學期餘下嘅時間咧， 我哋有好多好多嘢咧係需要重新規劃嘅。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邊，莫講話係同學需要適應啦，我哋其實同事都需要有啲時間咧，係去慢慢即係消化咗件事究竟係咩事，之後先可以再做下一步。所以我諗呢樣嘢咧，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咧，我其實都好佩服我哋啲行家，其實，因為大家咧嗰個反應真係好快，有好多學校咧已經係有一個整全嘅諗法，究竟喺呢段時間裏邊，我哋俾啲乜嘢學生咧咁。咁我自己學校，我哋都會係喺一個最能夠可以俾學生喺個假期裏邊咧，係唔係一個好所謂好似平時上網課啊、剩啊嗰啲嘅學習，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我哋都让老师让学生都可以在那个学习生活上面有多一些的参与啊 engagement 啊咁样。 咪即系讲到咧，头先啊校长讲到啲行事力啊，嗱我即刻就谂起，哇我真系谂起都有少少唔好意思，有少少头痛。但啱啱我有个同事有 send 嘢俾我啦，啱啱就系呢刻。咁啊讲到啲咩咧？嗱我同事嗰啲我啱啱再补充。咁但系咧我要讲咧，嗰啲行事力包括啲咩啦 ？Mills 可能你唔知你会唔会谂到啊？你谂到一阵间你同我哋 match 啊，睇下。 好啊。 我举个例。譬如是星流班會，我第一下想到就是死火了，啲星流班點搞呢？嗱，點解我咁講呢？以往呢，好多好多聽眾可能你唔係我哋呢行未必知嘅。咁好簡單啫，六月考試，七月跟住然後放咗成績，咁邊啲星班流班咪定咗㗎啦，梗係唔係咁簡單啦。而家好多時呢要升一個靚仔，留一個小朋友呢，其實我哋中間都要俾啲機會佢㗎。可能喺個過程裏面，譬如我六月考完試，七月放咗榜之後呢，即係放咗校內嗰個講緊，然後就俾個機會佢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去補考。睇下佢咪有機會考得翻，跟住你個過程就要俾兩個禮拜佢讀下書，温翻佢未温過嗰啲嘢，咁而家就死火啦。咁嗰班學生究竟佢點算呢？嗱，呢啲係我哋常常見嘅問題。嗱，講多個，然後跟住俾阿校長再講，仲有好多嘢嘅，例如搞活動。嗱，啱啱我同事 send 俾我咧，就而家我哋將啲原本即係啲活動就要褪啦。原本暑假頭先講緊可能係沙灘排球嗰啲咧，就要褪到去三月做啦。咁你諗下喎，因為個假期縮短咗嘛，原本七八月嗰段時間你褪。咗去三四月咧，原本我哋定好曬啲時間，甚至乎我最大嘅問題，譬如三四月本身有活動嘅，咁而家我就要褪，即係兩樣嘢要對調啦。但係好老實講咧，有陣時係涉外嘅，我哋叫做，因為你揾咗啲機構或者揾咗啲嘉賓啊，揾咗出邊嘅人嚟幫手做嘢，係唔係可以咁短時間即刻 swap 到嘅咧？即係咁調到嘅咧？其實好多時唔得嘅。嗱，咁呢啲咁嘅情況，我哋點算咧？嗱，我已經唔講緊嗰啲錢咧。嗱，而家好多人都諗緊啦。如果嗰啲搞唔掂啊，將合約叫做毀約定點咧？咁呢堆嘢咧，唉，唔好意思啊，聽眾，可能對你哋嚟講呢啲咧，唉，濕濕碎碎啦。但我想講嗱，尤其是喺fans page 裏邊嘅聽眾咧，可能你第一下覺得唉呢啲題目咧有乜嘢可讀可聽性咧？嗱，但我就想話俾大家聽咧，我覺得因為我哋講緊係要保障嗱，我寫出嚟噶嘛，要保障師生嘅健康。我講嘅健康唔係淨係講緊身體健康啊，身心健康啊。喂，我如果就咁放佢假、放佢羊，一啲都冇困難。但係如果我要搞啲活動去 engage 翻班學生，好似校長頭先講嗰樣嘢咧，我哋要做嘅功夫就唔少啦。阿校長，你諗到仲有啲乜嘢即係要做嘅喺個過程？ 其實我諗到一樣嘢咧，其實大家我諗喺中學嘅同工咧，一定會諗到就係、是。究竟九月一号翻学嘅时候，嗰班中一嘅同学点算？因为咧，佢哋如果佢哋都同我哋一样啦，小学都系一齐去放咗呢个提早咗嘅假期，然后佢哋嗰个上堂嘅日子喺佢哋原本嘅小学里边咧，就上到八月啊嘛。佢有啲可能八月中添，但系佢两个礼拜之后突然之间佢变成一个中学生。以往咧，其实学校好多时咧都会八月嘅时候，佢哋放咗个暑假，过咗个冷河，然后去到佢自己。即係間中學咧，其實學校就會安排一連串嘅迎新，或者可能喺提早嘅一啲課堂，讓佢哋去適應個中學生嘅身份同埋適應中學嘅生活。但係今年咧，可能要好壓縮，好壓縮。究竟佢點樣去適應呢個身份，然後能夠投入佢哋中學嘅生活咧？呢、這個大家可能好似覺得升班咪升班咯，係咪？即係小六升中一，但係其實中間其實我仲有好多。工作要做，譬如周 Sir 是做輔導嘅，咁你知道其實佢哋依個適應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點樣去處理佢嗰種身份上面嘅轉變呢？咁以往我哋就真係喺暑假裏面咧有好多啲時間可以做多啲嘢，但今年咧可能就即係、就是、小六嘅同學咧升中一咧，依、這個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就是、都幾要處理嘅問題。咁另外就係、是、其實我哋知道 其實我哋嗰個學習嘅嗰個過程，其實佢哋有啲 routine 嘅，即係有啲慣性。而家突然之間咧，將一個慣性打破咗，然後會將一啲時間向後褪咧，其實唔係人人都咁容易去適應嘅。我哋點解希望即係喺呢個所謂假期裏邊，我哋盡量可以 engage 多啲同學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喺呢個時期，佢哋個慣性就係、是、其實佢放暑假有一樣嘢咧，就唔單止係嗰啲沙灘排球咁簡單。佢哋平時放暑假係可以出街噶嘛？大家佢而家新嘅假期咧，呢、這個假期安排其實佢出唔到街喎，因為嚟緊仲有可能做全民檢測啦，佢要禁足啦，佢可能一日到黑就係困咗喺屋企。即係其實佢哋好多時冇咗啲社交啦，冇咗一啲出外活動嘅機會、曬太陽嘅機會啦。其實對佢嗰、那個即係心靈嘅健康咧，其實都帶嚟一啲好多嘅問題。我哋開咗學之後咧，我相信我哋。有尤其是譬如周 Sir 做輔導知道，其實跟住又會有好多 case 咧，我哋需要 follow。咁呢啲咧其實係而家我哋未可以好清晰知道究竟嗰個問題有幾嚴重，但我哋要 foresee 到呢件事，其實嚟緊我哋仲有好多嘢需要 follow。 咁啊，我先問一下周 Sir 同阿校長，我去釐定一個事實先。我想問咧，放完暑假之後啦，即係呢個提早咗嘅特別假期。我想问之后如果真係返到學嘅嗰、那个學期係会由可能係四月中或者五月啦，即係呢段时间睇下会点啦，开始係一直打到落去九月连接嘅。我想问係咪一个咁样嘅安排。 佢而家个安排就有啲弹性嘅，即係可以最早就下个礼拜开始放啦，最迟就十七号开始放。咁如果我哋喺个三月里面，我哋越向后移咧，嗰个上堂时间就越向后移咧。个暑假咧最早理论上系可以八月二号开始嘅。但如果有啲学校选择比较早嘅时间就已经开始放个特别假期咧，佢就需要嗰个今年个上堂时间就需要去到八月十二号。即系话其实由学期完呢、這个学年完到下一个学年开始咧，中间只系得两个星期。通常我哋八月中我哋会开会噶啦，即系。要處理下一年的工作啦，咁但係今年嗰個問題就好壓縮，同埋啲時間會好趕迫咯。 咁呢度 都喺度諗，都唔好意思啊，周 Sir， 即係我睇翻咧，因為啲學生嗰個適應性都的而且確幾難喎。即係中一係其中一個啦，其他都係嗱，我幾肯定咧，佢哋感覺咧都幾冇休息啦，好似頭先劉校長咁樣去講。在这个三四月他放暑假的时候，但是同时间他没得出外啦，甚至乎我在想着家长会怎样去安排这段时间，可能是没有课程啦，或者有些学校都我以我所知可能会安排些网课的。咁话唔定他们又要可能是做少少其他的练习家长开始因为我识那些就已经开始安排究竟在这段时间给他们有些什么做。我都喺度谂紧，佢哋都可能都几冇，真系一个休息嘅感觉咯。就系剩翻嗰十几日啦，好可能系。唔知阿周 Sir 系咪都系？我觉得都几难适应。 我喺网上面特登睇下啲学生嘅 group 咧，咁佢哋咧有啲细路真系好醒，尤其啲大仔啦，我叫啲中学生咧就会即刻谂到，哇，好大件事、啊，因为咧三四月本身有复活节。咁然后跟住咧，去到五六月咧，即系中间嗰个时间嗱，冲一冲，停一停，冲一冲，嗱，基本上大家咧系习惯咗嘅。我谂大家喺香港读书人都大约知道呢一种即系生活模式。但系你谂下，如果我假设四月尾真系开到波啦，一路去咧，佢会一路打，最少都打到七月尾喎。成件事咧系中间未必会再有休息嘅，因为冇再有长假期，佢系连续打几个月。咁好多听众一听落，唉，湿碎啦，咁啊，人家要磨练噶啦。嗱，我想讲一样最简单，嗱，两个情况，第一个。当佢去到八月开头啦，或者八月中啦，然后跟住佢去到下一年再开始就系九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你大家记住啊，系一路咁打，所以其实系半年冇得唞嘅。严格嚟讲，就算你唞中间嗰两个礼拜顶晒笼嘅啫吓，呢个大家明啦吓。第二样嘢，即系如果我讲紧唔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情况，有啲细路咧，佢本身咧可能个。性格上面或者佢學習，頭先阿校長講咗一個學習慣性嘅問題。三四月而家咧，佢可能真係同你躺平咗嘅呢兩個月咁樣。咁然後跟住咧，佢突然間就要砰一聲咧，即係非常之積極咁樣咧，同你踩半年。 大家諗下嗱 ，Mills， 我諗你心理學家，你梗係明㗎啦。即係如果大家個慣性不嬲年年咧都係有一個鬆弛，一個即係張弛有度啦嚇。咁一個咁樣嘅過程咧，其實就大家習慣㗎嘛。但係如果突然間咧，你由一個三四月最慘係因為唔係唔想俾嘢佢做啊，但係真係成個社會環境，因為而家真係疫情啦。當然我哋唔係抱怨啲乜嘢，因為喺個疫情裏面我哋冇嘢可以做嘅，我哋唯有可以係即係盡力去幫忙嘅啫。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哋都要諗下呢班學生咧，佢哋個過程點樣能夠呢兩個月？又有好多即係負面嘅情緒啦，可能你諗下，真係其實屋企人都好大壓力嘅。嗱，我哋以前都做過啲疫情專題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呢一次我哋點都要嗱，但係事實上最大嘅麻煩點就係咩咧？今次成個社會氣氛咧，嗱，好老實講，我哋大家都仲喺度諗緊，死啦條廁紙買夠未咧？可能啲雞蛋嚇仲使咩去撲咧？嗱，變咗咧，我自己感受咧，比起兩年之前咧，嗱，我唔敢講抗疫疲勞。但肯定是比我兩年之前咧，阿 Mills 你都記得去過我學校做，我找你幫手啦。即其實嗰陣時大家都喺度諗緊死啦，要點樣幫啲學生身心健康。但係咧，各位聽眾，我真係呢一刻啊，我唔係好見到好多人去講呢個課題啊。今年即今次，我覺得呢個特別喺呢個地方度咯。 同埋我會有啲諗法，就係其實譬如呢幾年即係譬如呢兩年疫情啦，間中會係轉下網課啦咁。其實在網課呢件事上邊咧，我諗無論我哋嘅同工，又或係我哋嘅同學咧，其實都開始會習慣咗呢一種上課嘅模式嘅。其實在今次呢一個即係假期安排咧，其實已經係轉咗網課一段時間。其實嗰個學習嗰個進度，大家都係好適應。其實係可以一路繼續嘅，因為其實去到四月中咧。其實香港全部學校都放復活節㗎啦。其實今次嗰個特別假期咧，其實即係大概係三個星期左右嘅啫。因為跟住就係駁咗學校原本已經安排咗嘅復活節假期。其實有一種咁嘅網上學習，持續地仍然喺翻佢哋嗰個學習慣性裏邊咧，其實對學生嚟講咧，理論上佢哋係比較容易啲去處理。我哋成日都講咧，其實佢哋需要追成績啊嘛。佢哋點樣追呢？就係喺個假期以後，佢哋開始追咯。但而家佢哋好似冇咗呢個我要追翻啲成績嘅嗰個時間同埋空間喺度。 咁啊，一陣間我哋翻嚟再講下啲學生個別嘅一啲情緒狀態嘅可能性啊。咁我哋咧第一首歌咧嚇校長揀嘅嚇，容祖兒嘅嚇， 提早暑假 啊，呢只歌叫《全新暑假》嚇，咁啊大家一齊聽聽呢只歌啊。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三月四号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嘅题目系提早暑假。嗱，呢度咧系真系今年2022年咧特有嘅产物啊，即系咧突然间提早咗。咁但系而家就叫特别假期啊。咁啊，又讲翻啦，头先我哋一路都讲紧咧，好多学生嘅心理上面啦，我哋要照顾啦，或者佢哋嗰学习嘅惯性咧，会有一啲即系我哋要点样去调节翻啊，等佢哋都即系。處理得翻嗰個學習嘅動力先嚇，呢啲我覺得都重要。但其實咧，我哋一路諗落去咧，頭先出邊同阿即係校長都傾偈咧，其實中間真係有好多嘢咧，我自己都擔心，我一路驚我哋諗漏。嗱，我舉一啲例子啊，或者一間阿校長可以補充啊。嗱，例如係咧，我哋以前叫一啲 bridging program 啦，即係一啲叫做銜接課程。嗱，大家唔好真係以為淨係嗰啲咧小六升中一啦嚇，其實咧我舉啲例啫，中三升中四。嗱，甚至乎咧喺唔同嘅即係有啲學生佢可能係我有啲學校做得好啲嘅咧，我知道佢哋可能真係每一年都會有一啲主題，由今年嘅主題過渡去第二年嘅主題咧，其實中間嚟透過個暑假去做一啲活動式嘅學習咧，去做一啲即係 linkage 嘅。咁但係咧，而家咧今年咧就呢啲嘢，我估就我估啫嚇，我唔知啲行家可能好厲害，佢哋諗得通嘅。我諗耐就有啲問水嘅，但係。就好難做得到原本個構思㗎啦，要大幅改動，甚至乎咧好多聽眾可能都唔明㗎啦。我哋要頭先我哋出面都傾偈啦，我哋要做好多文件嚟緊啊，譬如壓力表改咗啦，又要交上去俾唔同嘅我哋嘅上頭啦、上頭嘅上頭啦，校長都有上頭㗎嘛，我哋要將嗰啲文件交上去俾上頭睇啦，又或者要出啲家長信啦。嗱、其實呢一堆嘅工作量係唔少嘅，咁但係呢啲都係其次，點樣？即係我諗點樣去幫到學生最緊要。喂，但係頭先阿校長，我哋頭先喺出邊咧，我哋仲諗到有啲乜嘢會有機會甩漏啊？ 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學生，我都係關心學生，即係因為一啲 routine 被打破啦。咁究竟佢哋翻翻嚟學校之後，佢哋嗰種情緒啊、精神狀態，究竟有幾容易真係可以 pick up 翻佢哋嗰個學習咧？咁甚至乎佢自己喺呢、這個。即係呢段時間裏面佢係咪真係可以好即係容易地去整理好自己嗰個學習心態，然後係翻返去一個所謂如果有機會啦，一個正常嘅一個學習嘅即係慣性裏面呢。咁我其實都會有啲即係我諗行家都可能有啲擔心嘅，即係學生嗰個狀態始終都太多，同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需要係我哋需要支援佢哋。咁但係喺而家呢段時間呢，因為我哋佢如果喺學校咧，我哋仍然都可以即係見到佢，知道佢有啲咩嘢需要幫助咧，我哋能夠即時可以處理得到。但係而家咧，即係透過可能一啲通訊，我哋打電話可能揾唔到個學生，我哋根本唔知道佢而家個狀態究竟係點。咁呢啲我哋好多時都需要有一啲嘅準備，究竟去到即係喺中學嚟講就係五月啦，點樣可以？快啲可以知道佢哋嘅狀態，然之後可俾到支援佢哋咧。咁呢啲都我相信都係啲好大嘅挑戰嚟。 哇！喺我睇到個我哋有個聽眾好正喎嚇，講咗一句嘢，主持講咗幾多句死啦死啦，啲學生心理問題都好難。係啊，喂，我真係認同呢位聽眾，我唔知啊，真係好唔覺意地都講咗好多死啦死啦，但係咧冇辦法嘅，我哋都要積極面對嘅。咁啊 ，Mills， 你有冇啲嗱作為一個行外嘅人啦，你有冇咩問題啊？ 有啊，其實我首先就有一個感覺，就係頭先阿周 Sir 喺上一節嘅時候咧，有講過話，而家關於即係關心學生嘅一啲嘅，你話心理狀況又好，個適應狀況又好，其實係真係提少咗好多。其實唔單止我哋之前上次講過咧，係話本來冇乜事啦，就講緊學生點樣重投翻個校園。再重新適應翻，其實呢度都已經有難度噶嘛。我覺得嗰段時間都已經傾少咗，即係我哋就會傾得多咧，因為係成日都喺度討論住。但係側邊咧係會傾少，我覺得呢段時間的而且確係少咗。我頭先都趁少少時間咧上去揾下，究竟有幾多嘅一啲嘅支援啦，或者一啲嘅資訊啦，係直接地係講緊話幫學生心理啊，或者點咧？我感覺上比之前是少了很多的，仍然都有些的，但是會少了很多，即有些機構也都在做，即是有些心理學機構都在做，但是都未必是好像之前大家那 咁着力或者咁嗰個注意力喺度咯。同埋呢有一樣頭先講開嘅話呢，我都想問一下你兩位嘅睇法嘅。其實就係個家長。我哋一路喺度諗緊就係學生個適應情況啊咁嗰隻啦。其實我當中最聽得多嘅呢，從一個即係校外人嘅一個角度睇呢，最多就係朋友佢哋家長即刻喺度講緊我應該點樣處理。其實而家當然佢哋已經少少擔心緊份工㗎啦。再加上呢就係佢哋而家雖然話都習慣咗適應叫做在家工作嘅一個模式。但係呢當呢個一個模式長嘅時候呢，個問題就會出現嘅。即係因為佢哋其實呢而家工作嘅時間呢係比之前長嘅。係因為佢成日要對住副電腦。大家成日都會揾，其實某程度上佢係長咗嘅啲時間，雖然好似喺屋企好似自由咗，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即係同時間咧，佢又要去適應翻三四月同啲子女相處，安排子女嘅嘢，跟住亦都擔心子女嘅情況。我其實覺得咧，我見一啲真係純粹從經驗去睇翻佢哋嗰啲情況咧。有啲開始咧都燥咗嘅，即係同啲子女嘅相處，即係開始啊，即係又要而家撲嘢啊嗰樣嘢。我都喺度諗緊有冇擔心，或者家長有冇啲可能 complain 又好，而家可能好多都會係咁樣啦，或者係有好多要求，又或者有啲乜嘢係需要係同可能家長去合作，去一齊去做啲嘢，有冇呢一個咁樣嘅？擔心啦，或者一啲咁相關嘅嘢係同家長有關咯。 嗱，喺轉去講一啲咧，我原本都想講好多正面啲，點樣去解決問題啊？我唔係淨係提出問題。咁但係講嗰啲之前咧，我啊想即係回應翻阿 Mills 頭先講嗰個狀況。嗱，譬如咧，我會直接同呢兩年嘅疫情裏面咧，我哋起起伏伏去比嘅。事實上，而家係香港疫情呢兩年裏面咧最嚴峻嘅時間，大家無可否認呢一點。咁啊，其實唔好話都，我諗個情緒都未去到會躁啊，或者都好嬲啊嗰種啊。而家大家係好多嘅嗱，嗰、那個負面方法係唔同嘅表達出嚟。可能而家係大家都會好多頭先都唔覺意講咗啲死啦死啦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唔知前路係點啊。嗱，呢個我都覺得冇辦法去扮冇嘢嘅。我諗就算我幾平時幾咁正能量都好咧，喺呢啲情景裏面其實真係未知數好多。嗱，呢個第一點啦。嗱，另外咧我同一啲行家傾過偈咧，我都幾少聽到人講呢個點嘅，就係咧。喺呢兩年入面，我覺得個問題唔在於抗疫疲勞，係在於大家呢其實一早已經，我哋嘅成個社會裏面用多方法去一早已經做好曬好多功夫，揼曬沙包。兩三年前你睇下 Mills， 我頭先都講咗啦，我搵心理學家嚟我學校度做呢個網上講座，咁話已經幾多招式出咗。但係好老實講，呢兩三年不論係科技也好，各樣嘢也好呢，我叫做呢，我哋招式已經用腦啦。我哋好多方法已經做咗，甚至乎嚟緊啦，我講定先啦，我啲學生可能嚟緊都會受我呢一嘢㗎啦。就係我會同啲做下啲網上嘅捉棋呀，或者做啲網上嘅遊戲呀呢啲咁樣。但係好老實講，當你玩到咁上下，始終個科技係有一定嘅限制嘅。我諗幾多新招、怪招、奇招都好咧，其實咧呢兩三年都好多嘢，大家都見識過噶啦。點繼續揾啊？最簡單啦，譬如家長係咪可以做到嗰個網上，我哋做一個 Zoom 啊，見 Zoom 仔咁樣咧，係而家已經做緊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有冇突破點嘅咧？點樣能夠做到更有温度、更有力度嘅一啲支援呢？我諗而家咧，比起兩年之前，大家乜嘢都未知咧，我哋反而有啲振奮嘅。即係我哋點樣喺個咁逆境嘅情況下，兩年前我哋點樣變一啲嘢出嚟，然後跟住哇，好似做到啲嘢。如果大家聽翻我哋一兩年前我哋講過類似嘅題目咧，我覺得我自己本人我自己嘅態度都係積極好多。但係而家嗱，我唔係話消極啊，如果我消極我就唔做今集咁嚟呢集㗎啦。但係呢一次咧。我哋做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少少真系有少少战战兢兢，有啲嘢我都唔敢讲得咁大声。例如，究竟我哋几时正式可以复翻课？嗱，我真心唔敢乱咁开，我真系讲唔到嘛。事实上，嗱呢啲位咧就令到我哋要真系去度呢啲嘢出嚟嘅人咧，我哋要更加要小心啦。 同埋頭先 Mills 有講到即係關於家長嗰個問題，即係其實喺呢段時間，我哋其實間中都會收到一啲家長嘅意見啦，即係譬如可能網課嘅時候，可能嗰、那個佢哋眼中嘅網課質素同即係佢哋心目中即係老師教學嗰、那個質素佢個預期同佢個諗法真係有啲同我哋即係佢覺得我 deliver 出嚟嘅嘢有啲距離。加上可能家長的確係有啲唔同嘅狀況出現啦，包括頭先有講過，可能工作唔穩定啊，收入可能有機會減少啊等等。咁呢啲其實我哋即係我哋都會了解嘅，即係我哋但係即係你好老實喺學校個角度咧，我哋可以幫到嘅地方的確係好少。不過我哋都會同希望同家長有多啲溝通啦，即係譬如我哋都會用啲唔同嘅方法，盡量令到我哋喺呢段時間裏邊做嘅一啲措施咧。保持一種透明度，話俾家長聽咧，其實學校係有準備，亦都我哋會先係以同學嗰、那個即係福祉為先咁，希望佢哋喺呢方面減少咗一啲擔憂先啦，然之後佢就可以去處理佢自己即係工作上嘅嘢又好，或者去處理佢喺學嘅家庭上邊嘅一啲問題又好。我哋喺起碼我哋會希望有多一啲嘅透明度，令到家長知道其實學校真係。即係一路一路又做緊嘢，老師亦都一路好努力咁樣去即係維持住同學嗰個嘅即係學習嘅權利咁。咁我哋希望呢方面我哋做得比較即係穩妥，令到家長可以即係專心啲去處理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咁當然其實我哋其實都會有諗喺呢段時間我哋會做一啲家長嘅活動，我哋仍然都會希望會有啦，即係揾一啲朋友去分享一下一啲。管教啦，或者可能是怎样去应对同学在家上堂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可以用一个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呢，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我们尽量做多一点，希望家长觉得其实学校都是一个很支援到或者很支持到他们的一个伙伴，令到同学那个问题我们他学习问题稍稍解决了，他可以有多点时间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 我贊成啊校長這個做法，好老實講就算你話幫到佢，能夠幫到佢做到嘅嘢咧，都唔真係未必可以適合每一個家長。即係我意思係真係幫到每一個家長佢咁可能獨特嘅一個情況問題。因為的而且確咧，一個我哋叫做有解釋同埋預期到嘅等咧。是好过一个冇解释亦都唔知道预期嘅等。我嘅意思即係话呢，佢可以喺度喺个入去个餐厅，佢淨係见到一条好长嘅龙，或者一大堆人喺度，大家都攞住张飞。咁跟住呢，佢又唔知要等几耐，又唔知点解要等咁耐，究竟係咪全部人都係等緊啦，定係有啲人就等緊第二啲嘢。咁其实佢呢喺呢个时候呢，咁当然啦，食饭我哋可以 give up 啦，就放弃啦。咁可能喺翻學或者呢啲嘅情況呢，咁佢哋就會變成一啲可能怨氣啊，或者係一啲唔開心啊。咁呢啲怨氣或者唔開心呢，如果佢冇地方或者自己唔識得去做一個舒緩嘅話呢，咁即係心理學有啲我諗大家知 displacement， 即係佢就可能會擺咗喺第二度。咁究竟係小朋友啊、老公啊、寵物啊、工作上嘅嘢、下屬啊，咁就唔知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其中一個保持個透明度，或者甚至乎我相信嚇。不過啊，呢度樣樣嘢咧都係辛苦啊校長同埋啊，即係阿周 Sir 啲老師嘅。真係去統能俾一個時間都俾佢知道究竟學校做緊乜，同埋打算緊做乜。就算係學校未有啲咩行動。或者未知道等緊係，如果陳律師周 Sir 緊學校，而家暫時都唔知道幾時會開學嘅。我哋而家嘅應對方法會係咁樣，我覺得咁樣咧，佢睇到咧，佢起碼都會安心咯。即係一個預知道會點樣嘅等，同埋被通知嘅等咧，的而且確係等嘅人咧係會覺得舒服啲嘅。我認為呢一個都真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嘅。同埋就我唔知啊，即係我真係完全校外嘅一個情況。我先唔理啊，周 Sir 有幾辛苦啊，同埋校長有幾辛苦先啦。而家咧，即係的而且確咧，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網 webinar 啦，即係網課又好，或者網上講座又好，我亦都好留意咧， 呢段時間基本上其他機構會做嘅。我相信咧，佢哋參加嘅比率咧係喺呢段時間咧係比起平時一定係多兩三倍啦。比起上一個疫情咧，都要多三四十個 percent 嘅，即係上一次嘅大家居家去做嘢。咁我覺得可能都真係唔使咁密啦，因為其實就即係都辛苦大家，大家都有需要休息嘅時間啦。其實都真係有一啲嘅可能頭先啊許校長所講嘅一啲關於可能點樣處理某啲嘢啊，遇到咩情況嘅時候可以點啊，可能係半個鐘頭九個字呢啲咁樣嘅情況呢，我覺得佢哋都可能會幾歡迎嘅，因為我見到佢哋即而且個夜晚呢，其實佢哋而家好想未必會做工作啦，因為已經做咗一大段長時間啦，希望就可以喺夜晚嗰時唞唞，或者做緊自己啲嘢，而當中好多時候佢哋上網，其實一路聽緊啲網上嘅講座，可能一路輕鬆鬆自己玩電話呢，其實我覺得對佢哋嚟講唔單止學到嘢，都可以輕鬆到嘅。我希望咁樣亦都可以令到佢同自己嘅仔女嘅一啲嘅相處呢，在这段时间呢是可以少一些摩擦或者冲突，或者家人未必定是仔女的。但是辛苦就是周 Sir 咯。 你这样说呢，我即刻就要想回起呢，我今晚其中一个，尤其是一间第三节我补充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有几样东西我们要做的。其中一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呢，就是个心理质素的建构。两年前或者这一两年，我们很多时一开头我就想到呢，怎样去即是巩固回我们学生抗疫的能力。那么抗疫就两个啦，一个疫境的疫，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的疫。那么这两年我们都有很多经验的啦。但是呢，很老实讲，当一个人不停喺度好努力咁去对抗嘅一啲嘢嘅时候咧，但系突然间有一个更大嘅冲击波嚟到咧，其实讲真，阿 Muse 你都明啦，作为一个心理学嘅人员，你更加明，即系其实嗰种挫败感可能真系会有嘅。但我哋点样能够喺个过程里边更加即系心理上面建构翻佢哋咧？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记得两年前、一年前，我成日都同学生讲嗰啲即系抢物资个嗰啲古仔啊，咁我哋。一兩年前咧，我哋講啲古仔係成日引，譬如日本人點樣去即係點樣去將嗰啲有嘅物資點樣 share 啊，咁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片段，甚至乎香港嗰陣時都有好多呢啲咁好人好事嘅狀況。咁但係咧今一波嚟到咧，因為大家真係比起我自己感覺，比起兩年之前咧仲誇張啊！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對於嗰個物資嗰個匱乏嗰個擔心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呢樣嘢。咁如何能夠去做到呢一類型嘅思想工作去建构咧？嗱，咁啊，譬如咧，我自己啦吓，我用我自己例子就系咧，我都做咗都系攞翻以前啲旧货执翻佢嘅啫，就系咧要佢哋学习坚韧呢样嘢。咁啊，借住呢个疫，即系呢个暑假啦吓，所谓咁就俾佢哋咧去睇一啲电影啦。咁啊，叫佢哋喺屋企自己好容易揾啫，电影啊、书啊嗰啲好容易揾到嘅啫。咁类似呢啲咁嘅嘢咧，亦都同时间教导佢哋做资讯素养嘅嘢。嗱，不过咧，一阵间我哋第三节嘅时候咧，我哋花多啲时间去讲下点样去即系执靓仔吓呢堆嘢佢。咁啊，呢只歌咧，今次呢次咧就我拣嘅。是陈柏宇的对得起自己，我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暑假里面做的都是对得起自己。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沙的渺小，谁弯腰去鉴赏？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攀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邪恶世界更要强壮地。 肯钻研地和逆流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断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25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390,000宗。另外，再多136名患者不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长者院舍的爆发极为严重，在咨询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之后，一致认为若果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院舍长者，在康复后四个星期可以打针，若果已经打过疫苗，可以在康复三个月后再接种疫苗。至於注射科興疫苗的院舍長者，注射第一及第二針的相隔日子由28日縮短至21日，復必泰就維持21日不變。歐家榮又說，再有46間院舍出現新冠個案，累計755間院舍有個案。至於殘疾人士院舍，六成有確診個案。位于元朗两个被征用作社区隔离设施的过渡房屋项目，预计今个月中可以完成建筑工程，并且同步进行改装，让2500多个单位尽快投入服务，估计可以令超过5000名受隔离人士入住。运输及房屋局在社交网页说，运房局局长陈凡和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等人下午到元朗视察，两个项目分别是由恒基借出土地兴建的锦田江下围第一期，以及由新鸿基借出土地兴建的元朗东头同心村。两个项目原本预计分别在今年四月底及五月底完工。局方说，政府会动用防疫抗疫基金向已经获安排入住这两个过渡房屋项目的家庭发放特惠津贴。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主席汪洋在工作报告形容，去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政协亦都做好团结汇聚力量的工作，包括鼓励港区委员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推动落实爱国者治港。至于今年工作，汪洋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需要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他又说，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更多人团结在中共周围，将更多力量汇聚到共让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乌克兰持续与挥军当地的俄罗斯交战，战火波及在扎波罗热市的全欧最大核电厂，有建筑物起火，其后被救熄。核电厂强调，附近辐射水平未有改变。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说，核电厂核心设备无受影响。乌克兰指核电站已经被俄军占领，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攻击核电站有机会带来相当于切尔诺贝尔核灾难6倍的破坏。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齐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大家好啊！今日咧系3月4号啊，我哋呢一集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提早暑假，咁啊唔经唔觉到最后一节啦。咁啊，我哋一开头咧由咧喺呢个特别假期引发出嚟嘅一啲行政上面我哋嘅担忧啦，去到咧我哋对于学生甚至乎家长啦，佢哋嗰个心理上面啦，各种嘅我哋嘅一啲即系预见到有可能出现嘅一啲问题嗱，头两节都好多呢啲咁样，我哋叫做提出问题。咁去到呢一节咧，我觉得我点都要咧开翻个头咧，就是、我自己嘅初心啦，就系、是、想点样去即系唔好话解决啦，我唔肯定我做得到啦。但系咧，我谂我个方向我都想谂下，系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应该做。咁我哋呢一个界别或者係同我哋透过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听到我哋两个教育界嘅人加埋阿 Melsa 心理学界嘅，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支援到我哋嘅同学仔，咁正能量好多啦。我自己觉得第一样嘢呢我做咗㗎啦，如果大家听众呢都忍受到呢一节嘅话呢，你第一会发觉我做咗一样嘢就係呢，我觉得大家要正面面对一啲问题，冇得回避呀。即係譬如咧，學生上面嗰、那個即係擔心啊，要同佢哋傾嘅。如果你係父母嘅話，要同啲小朋友去即係傾下，究竟佢哋點樣睇呢一個點樣可以用得有即係有效率地，或者點樣做得好啲啦。甚至乎最 basic 嘅問佢哋而家呢刻對於成個環境或者對於自己嘅學習各樣嘅有冇一啲擔憂？我覺得老師也好，即係呢個家長也好，我覺得我哋一定要唔好回避不得止，仲要正面去面對。第二樣嘢，嗱呢個我自己講咗兩個，我覺得要做嘅嘢先啦。而第二個我覺得我哋做緊嘅，就係咧引發起咧大家要多啲傾翻呢單嘢。因為我自己好記得兩年之前咧，我好肯定咧係好多行家咧，大家喺唔同嘅渠道度，大家就諗辦法度橋，各出奇謀去睇下點樣去即刻拆彈啊！我哋叫做咁今次咧，我諗我哋係好多唔同嘅學校自己喺校內裏面做咗好多行政上面嘅拆彈功夫啦。我叫做好啦，學校嘅嘢我估點都拆到七一八八㗎啦，拆唔到都要頂硬上㗎啦。好啦，然後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匯聚翻我哋喺個社會上面啊？嗱，除咗嗰啲要做抗疫嘅工作啦，除咗可能要做好多鼓勵大家頭先聽好多嗰啲 Jingle 講嘅內容之外咧，我覺得我哋自己行內裏面甚至乎行外啦嚇，點樣去支援翻我哋嘅同學仔喺呢一個咁大嘅嗱，真係呢個逆境最大嘅特色，頭先我都講咗啦，就係咧一開頭我哋以為過咗一關啊。但系而家嚟紧嗰个浪好大，我哋好少见到咁大嘅浪。我哋点样去即系再重拾翻，令到啲学生有个信心，或者有个正向嘅轨迹去学习？我觉得呢个紧要。阿 Mills， 我唔知道你从心理学嘅角度，呢样嘢系咪可以做得到嘅咧？ 可以做得到。我觉得个方向都一定会系咁啊，点即系其中一个啦，最少。因为我想成日大家都会提到的话啲正向心理学啊，咁其实都系讲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反而唔系叫佢好正面成日睇每一件事，即系叫做唔系成日叫佢转个角度，将嗰件事变咗另一个性质，反而呢去俾佢知道呢度呢件事里面系有佢嘅辛苦状况嘅。但是在这个辛苦情况里面，究竟又是不是真的零 好處呢？因為我想好多人可能當佢遇到困難啊，或者有啲驚慌啊，或者佢唔開心嘅時候啊，佢會諗到好灰啊嘛，即係佢認為好似周圍都冇乜嘢，佢係利好咗或者點噶嘛。其實呢個情況咧，唔單止喺學童方面嘅，成年人啦、工作嘅人啦、家長啦，好多咧，其實佢都有機會遇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都會係咁諗咯。咁好多時候我哋反而係叫佢承認咗呢件事先，好似頭先阿周 Sir 咁講，一上面對咗佢先承認咗佢個情況。跟住反而係令到佢咧覺得係唔需要再費力咧去同去爭辯啊，究竟啊呢件事對佢有幾慘啊，有幾唔好啊咁嗰只。同一時間咧，可能係透過好似唔同人嘅一啲你話輔導啊、傾偈啊，或者透過啲活動啊，去俾佢可能知道就係、是、啊，究竟喺呢段時間佢有冇啲好嘢，例如有冇學咗啲乜嘢嘅咧？有冇喺个经历里面其实知多咗啲嘢嘅呢？当中俾佢知道好似每一次有啲咁嘅经历呢，其实都两边都会有嘅，有时嗰边多啲，有时呢边少啲。我认为呢一个系好紧要嘅，即系好老实讲，呢一关系会严峻啲嘅。但系的而且确，如果佢哋真系能够内化到呢一关，而知道当中这个经历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呢，我又觉得都真的对他的人生啊、学业啊、自己的成长啊，我觉得是几重要的一环来的。我觉得。不知道许校长是不是都是这样看，或者还有没有些其他你们的方法，看看怎么去做。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为了去處理在特別假期裏面關心各種同學的狀況，我們想了一些方法去做。其中一件事呢，我都覺得其實我挺感激我的同事，即是他們會想了很多不同的課題主題，是會 offer 給我們的同學，他們自己可以自由參加啦，雖然可能都是在網上，但是呢就我哋希望用個角度咧，就係我哋唔係下下都同佢講話，你要讀書啦，你要讀書啦，你要讀書啦。其實係徒增佢哋一啲不必要嘅壓力。反而咧，我哋啲同事，我好欣賞佢哋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咧，佢哋嘗試去 source 咗好多唔同嘅即係網上嘅平台。有啲咧係好有趣，好似打機咁，然後就同啲同學可以係一邊玩遊戲，一邊可以有機會同佢哋傾下偈。喺個過程裏邊了解下佢哋嗰個。即係需要係點啦，亦都同佢哋一齊去傾下，即係而家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問題。咁呢樣嘢就唔係喺我哋日常嗰啲教科書裏面去教緊佢哋嘅嘢，而係等佢哋去認知緊其實而家成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係用一種比較輕鬆啲、一種比較即係casual 啲嘅方法，去令到同學可以有多啲同老師之間嘅 engagement。我諗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亦都比較容易，我哋繼續可以了解同學佢而家當下嗰個狀態，然後我俾如果有需要俾支援，我哋就再去揾一啲資源俾佢做俾支援佢啦。另外一樣嘢咧，我都好感激咧，其實出邊有好多機構喺段時間裏面咧，其實佢哋都反應得好快，即係佢俾學校好多支援啦，有一啲NGO 咧，其實就好快就問我哋，其實同學嗰個上網網課。需唔需要有啲硬件支援啊？需唔需要有一啲上網嘅支援啊？等等，跟住就好快就話俾我聽啊！我哋有啲檢測包可以送去學校，可唔可以即係代我哋分發俾學校嘅唔同嘅members 啊？咁樣咁，我諗呢啲好多出邊俾咗入嚟學校嘅資源咧，其實係令到我哋係多咗一啲信心咧，係去處理。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支持俾緊學校。咁所以我諗我哋其中一啲做法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再係喺段時間裏面呢就好似以往咁讀書讀書讀書讀書，而係我哋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呢係去處理咗佢當下嗰種狀態。咁我諗我哋處理咗啲狀態嘅時候呢，其實係讓家長佢哋可以安心一啲，就係佢哋嘅細路仔呢學校仍然都係有啲唔同嘅支援俾佢哋。我哋唔會希望喺段時間裏面咧，令到佢哋有一啲無謂嘅壓力，因為其實喺呢個狀態底下，我諗無論大人細佬哥咧，其實係面對一啲好未知嘅狀態咧， 嗰種內心嘅無形壓力咧，其實可能好影響佢哋嗰個整體情緒。咁我哋希望做到呢啲嘢嘅時候咧，家長亦都可以安心啲，就係、是、其實我哋已經可以處理到一部分即係、就是、小朋友嘅問題。咁你哋可以有多啲精神，有多啲你哋嘅精力，繼續去處理你自己要處理嘅問題。 咁啊，頭先啊校長又提及到，即係好多機構做緊嘢。嗱，我呢度咧。这个不是广告啊，不过呢是我们广东广西的老听众呢，我们之前都找过这一位香港出名的人物呢，就是陈红校长呢。他们都做了一个在他们的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那边呢，都做了一些呢关于这个特别的暑假的时候呢，怎样去在线帮小朋友呢有一些不同的课程啊。嗱，类似这些大家如果去找呢可以，今天好像 deadline 的，还有些时间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那就是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那边啊，你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一下這些資料，看看可不可以，你有興趣可以幫手做一些義務教育的工作。類似這些這樣的機構呢，我們都見到很多 好的東西。但是除了本地的這些之外呢，我覺得我們還有幾樣東西可以做的。第一樣東西就是呢，其實在外國呢，因為其實這個疫情呢，其實在外國爆了很久了，我們現在反而香港相對來說就滯後了，就是爆得，即係我希望唔爆啦，當然。咁但係咧，外國爆咗之後咧，好多唔同嘅研究都講到咧，佢哋對於學童啊、學即係青少年啊嗰、那個心理啊，或者各種嘅影響咧，其實我見到很多唔同嘅研究做咗出嚟嘅。咁其實大家都不妨咧，尤其是我諗唔好淨係官員啦，我諗我哋教育界，如果呢個假期裏面有啲時間都可以研究一下，會唔會有啲都咁啱撞中我哋自己，我哋見識到啲學生嘅需要咧？其實當然啦，國內都有唔少呢啲咁樣嘅研究嘅，我哋可以做一下睇下呢啲資訊。嗱，另外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咧，頭先同校長喺出邊傾都提及到呢一點嘅，就係老師自己本身嗰個嘅身心健康都緊要。其實大家都好崩緊嘅嗱，我覺得今晚我自己啦，有少少我又唔可以叫自肥嘅，因為都唔肥嘅啦。呢單嘢都係叫做我哋大家要互相吐下苦水啦，可能係一個過程。喺個傾嘅過程裏面，我哋自己咧都有機會去講到自己嗰個困難，同埋我哋點樣去自己去救濟成個行業又好，或者自力救濟啦，你當係老師自己本身壓力咧都要處理嘅。你諗下翻工嘅時候要處理學生啦，因為五花八門真係好多。頭先都提及到，可能有多咗好多係譬如家長本身嗰個經濟壓力。對於學生都有影響嘅，呢堆問題其實我哋要處理嘅。咁老師自己本身都要諗喎，嚇屋企譬如可能係屋企有小朋友啦，又擔心啦，老人家又擔心啦，甚至乎可能又要走去買，又係頭先嗰啲啦，走去買嘢啊、買餸啊咁樣。老師自己趁呢個假期咧，唔多唔少，即係各位行家點都唔多唔少都唞少少啊。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咧，頭先啊校長講得好好嘅，就係咧硬件咧，我相信好多行業嘅人咧，唔同嘅人都會想幫手嘅。但我覺得咧，我都想諗多少少就係個軟件。軟件嘅意思就係點樣咧？喺呢個逆境裏面，我哋究竟想我哋嘅學生學到啲乜嘢？係呢段特有嘅時間，佢先能夠揾得到嘅，先至能夠學得到嘅。例如頭先上一節我都提及過少少啦，就是、資訊素養點樣去 screen 啲假資料啊？呢啲我覺得係而家咁貼身咧，佢哋一定係最有印象、最有感受。另外，我都覺得有啲嘢可以大家諗下，譬如幽默感，即係喺一個咁大嘅逆境裏面，我哋要點樣能夠保持住一個正面嘅態度？其中幽默感都緊要嘅。類似呢啲嘢，我都覺得大家係要做多啲嘅。嗱，唔知兩位你哋仲覺得我哋可以做啲咩咧？趁呢個假期嘅期間啦， 我讲少少先啦，即系我觉得可能喺呢个假期期间咧，我谂针对佢学习去喺困难中放松嘅，系啦，即系嗱，我谂紧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时我觉得学童咧，佢哋唔系太过我自己主观嚟谂咧，佢哋当然会有玩同埋轻松嘅时间啦，但系佢唔知道点样去自己释放同埋放松咯。系啦，即系包括我谂紧就系、是，佢哋会打机啦，系咪？即系有机会，咁就打机嘅时候佢哋会放松，但系佢哋唔知道点解打机会放松。我谂紧就系俾佢知道咧，点样学咧去放松，例如透过去专注一件事，嗰件事可以系打机，可以系做第二啲嘢。例如其实头先阿周 Sir 都有讲过，其实我近期都见到，有啲。可能都幾好玩嘅網上嘅一啲嘅遊戲啊，可以係直情成班人幾廿個一齊去玩嘅。 咁一路玩，可能一路傾，好似頭先校長都有講，一路玩一路傾。咁俾佢知道啊，其實呢個都係個放鬆，即係話尋求多啲個放鬆方法，因為佢可能淨係知道啊，打機或者係做一樣嘢。咁啊，放鬆究竟係咩一回事？我諗呢個希望啊，即係唔知係咪對佢嚟講太深下，即係因為大人有時都真係唔識嘅。唔知佢校長點睇？ 我好同意，我同意咧，就係即係讓佢哋了解即係放鬆嘅重要啦，因為。有時他們很多擔心的，的而且確，即無論同學抑或是我想成年人都是這段時間很多擔心，但是呢、我們也知道其實有很多問題可能真的很暫時性的，其實不是沒有出路、我們的即譬如我們學校同事做的事就其實都是這一樣東西，我們鼓勵他們呢、就是做一些他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做的事先，然後呢他將那樣東西帶給學生，就大家一齊都去享受嗰件事。雖然個場景變咗係一個網絡世界，但係我亦都有啲同事係好開心同我即係同我講啊，我譬如要同啲學生一齊玩狼人殺網上版。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係教佢哋點樣去即係了解自己多啲，亦都係讓佢哋知道咧，其實老師同你哋一樣咧。我哋都需要喺呢一個時間一齊去放鬆一下，大家開心一下。唔需要有任何即係所謂學習嘅包袱喺裏邊。我今日一定要學到啲什麼什麼咁。呢個時間我覺得係做呢個工作咧，係比起過往任何一個時間都要嚟得重要。而呢一樣嘢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同時間去照顧，無論係成年人，亦或係我哋啲同學，佢哋嗰個身心靈嘅健康。 我自己睇咧，仲有一樣嘢都緊要嘅，雖然好難做得到嘅，就係咧點樣能夠令到自己嘅生活如常。嗱，當然而家我哋一個非常嘅生活，非常嘅假期，好多嘢都唔正常啊，唔尋常嘅。但我哋點樣能夠揾翻自己嗰個生活嗰、那個即係嗰個慣性或者平常心啦，用好多呢啲字眼去講都好啦。我舉個例啫。以往好多時出街食飯嘅，好好食嘅，咁啊，會唔會我哋都嘗試一下嗱？即係我哋大人就易搞啲啦，即係會唔會拎翻屋企，然後跟住我哋嘗試自己煮下嘢食，可能都有中間有一啲趣味，當然亦都可能出事啦嚇。呢一個咁樣嘅生活體驗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讓我哋嘅學生，譬如我成日同我，譬如出街張信啊嗰樣嘢，我都成日同學生寫一樣嘢，就係希望能夠維持作息飲食嘅正常。嗱，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當然喺成個過程裏面，我哋好多嘢都係唔即係喺一個好特別嘅情況。但係點樣喺一個咁混亂、咁唔正常嘅狀況裏面揾出我哋嘅生活常規？嗱，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緊要嘅。呢趁住呢一個咁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香港教育界都應該從來未試過嘅一個狀況咧，點樣能夠喺裏面守得住自己嗰個中道啦？用翻啲中文即係文化嘅嘢啦，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嘅。咁啊，最後時間啊，校長有冇嘢仲想同我哋補充啊？ 我希望即係無論係大人細路仔啦，喺呢段時間，雖然好艱難，但係咧，我哋都仍然可以有機會去即係好好地享受我哋呢段時光啦。其實唔需要太過擔心將來發生咩事，將來發生咩事，我哋一齊去面對啦。 咁啊，好啊，咁啊，今晚咧，我哋去到呢度啦。希望我哋嘅學生都喺個暑假裏邊咧有所得益啊。咁啊，星期日咧，我哋嘅老店咧就會係咧進化與演化呢個題目。咁樣咧，講者就會係有文傑華啦、馬恩慈啦同埋詹益光呢三位嘅。咁啊，最後今晚送上最後一首歌，阿 Mills 你介紹下啦，你揀嘅，聽唔聽到啊？好，咁啊，我講啦，六月飛，係你講。 呢啲。奇景咧唔係成日都有，大家不如一於經歷下，亦都享受下當中嘅不同。 Eason 嘅六月飛霜，好，再見，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静得听到心跳，更加倍紧张。微信自在在于天生天养，难以弱性强。 入战场，最终习惯为着猎取一身盔甲，竟不怕损伤。为了梦幻日子得到保障，用恶梦结账。 繁华越看变， 谁比谁越抬越上？那猎物也是猎人，打破了树林，浮在半空，寄生货贵商。 谁明白这意象？